放眼整个世界歌坛呢，每一年呢都会出现几张品质非常不错，并且呢能够通过一个主题串起来每一首歌的这样的专辑。那么这一类专辑呢，有一个很专业的名字，叫做概念唱片，啊，就跟现在很多汽车一样，会出一些概念车，看起来都特帅哈。那么说简单点呢，它还有点像这个命题作文。歌手和创作人呢，在打造专辑之前，哎，先商量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今儿中午吃什么哈，咱们就去哪儿选什么啊，这个花多少钱，然后呢，所有的这歌呢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编写。那么在华语歌坛当中呢，也有很多优秀的这样的概念唱片。那么在今天咱们的好歌会说话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些好听的概念唱片。那么呢，这样的概念唱片呢，虽然说是很有意思、很前卫、很特别，但是呢，它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整张专辑呢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发挥，会不会让各位觉得有一些疲劳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1996年的时候，歌手王菲发行了一张以情绪为主题的概念唱片，叫做浮躁啊，这个心情不好就会浮躁。那么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呢，都是以情绪命名，比如说无常、浮躁、不安等等。那么专辑最初的定位呢，是面向国际的原创专辑，并且呢确定以王菲自主自在的状态作为专辑的主导概念。所以说呢，这张专辑大部分的词曲创作都是王菲自个儿完成的。那么在制作人员的阵容方面的专辑浮躁呢，其实真不浮躁。最终确定呢，是由窦唯、张亚东以及苏格兰的三人乐团极地双子星共同组成。这个乐团呢，我看刚了解到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三人乐团，但名字叫极地双子星啊，很有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包办了专辑的伴奏、编曲和后期制作等等工作。那么这张专辑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歌词呢其实并不突出。中文流行歌曲的歌词呢，往往都是整个作品的重心，对吧？啊，以词打动别人。但是呢，这张专辑却在可以淡化歌词的地位。就拿专辑同名歌曲《浮躁》来说呢，歌曲用大量很简单重复的音节，强调了一个浮躁的氛围。但是呢，如果说光看歌词啊，是不会让人产生浮躁的感觉的。一起来在这样的节奏当中感受王菲的浮躁吧。 浮躁来自王菲，这首歌呢很短哈。那么除了这张专辑之外呢，王菲还发行过很多其他的概念唱片，比如说在95年发行的《滴答二》。这张专辑的概念呢很简单，就是所有的歌名呢都用两个字来构成，从而呢保持统一性。比如说暧昧啊、一半呢、享受啊等等歌曲都是出自这张专辑。还有王菲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于是呢，一张概念唱片专辑是以爱情为主题。那么前五首歌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和《彼岸花》。那么连在一起呢，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其实也表达出了爱情的一个始末：《寒武纪》《新房客》《香奈儿》《阿修罗》《彼岸花》，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菲在《预言》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小望书》。说王菲有一张唱片叫《预言》，这张迷幻的概念专辑以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了王菲游离不定的矛盾和徘徊。很喜欢《笑忘书》，对于成长、爱情总有绵长的情绪，经历后是悲是喜、是苦是甜，都是一封给自己的情书。书信和往事总要走向尘埃，让美好的留在心底，让遗憾的随风而去。 成了笑着谢幕，时间是怎么样爬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让我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这一份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 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很好听的概念唱片，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曾经呢帮助王菲啊制作了很多很多专辑的窦唯，也曾经呢出过很多概念专辑。在94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自己离开黑豹乐队后的第一张专辑《黑梦》，这是一张呢以梦为主题的概念专辑。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看似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呢每一首歌的歌词当中都出现了梦这个字。那么在窦唯很多的歌迷眼中呢，这也是他众多专辑当中比较经典的作品之一。举个例子啊，就拿我来说，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到现在呢啊，虽然说不是每天听啊，但是呢只要有空再拿出来听，随便哪一首歌都会觉得很棒。黑色梦中来自窦唯。那么这样的节奏和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些年轻朋友会比较喜欢哈。大部分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接受不了这样的节奏，不过呢没关系，窦唯的音乐就是这样，喜欢的人呢爱得不得了，那不喜欢的人呢压根一点都不听。不过呢很有意思哈，这个如果说特别接受不了这个窦唯音乐的朋友呢，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大家呢可以去找一些窦唯过去的一些唱片，把他写的那些词啊先拿出来看一看，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和状态之后再来听他的歌，相信可能就会了解他和理解他一些了。 可乐妞说最爱当初94年窦唯的黑梦，在离开黑豹后呢，窦唯更加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天赋。那么这张专辑流露出了一种黑色的迷幻色彩，以梦为主题。他呢是一个以音乐取胜的人，没有太华丽的辞藻，但是呢音乐足以打动我的心。他的音乐里透露着一股情绪，会被他的音乐带到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的就让梦去完成吧。邓不得说非常喜欢预言这张专辑，前五首歌呢是非常漂亮的艺术尝试，后面五首呢也不错，喜欢如果你是假的和你喜欢不如我喜欢，旋律相对轻快，就冲淡了整张专辑阴郁的气氛。Mandy 也说了非常喜欢浮躁这张专辑，特别好听，但是呢稍微有一点小气了，就觉得好像只能王菲唱。那么在 KTV 点过浮躁，我的天，根本唱不下来，但是呢又不甘心哈。好吧，发行过很多张概念专辑的歌手啊有很多，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陈奕迅所长，在2012年的时候呢，他发行的广东话专辑 3mm 也就是3毫米就是一张概念专辑。那么这也是他呢成立音乐制作公司之后做的第一张专辑。整张专辑的主题呢很有意思，所有的歌呢都在表达金钱买不到，每一首歌呢代表一个小标题，比如说重口味表达的是金钱买不到恢复力，非礼这首歌呢表达的是金钱买不到礼貌等等。除了这张专辑之外呢，陈奕迅在2001年发行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我们跳舞好吗？我们谈谈，同样是一张概念专辑，这是他呢第一次尝试概念专辑了。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来传达人和人沟通的一个重要性，甭管是对家里人、对爱人还是对子女，不是好像这几个都是家里人哈，只有去沟通才能够让别人了解你的想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陈奕迅在这张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当中最热门的一首歌曲，叫做《单车》。这首歌呢，也表达的是他对于父亲的感情。 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建议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车，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寒干枯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 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想。 单车来自陈奕迅。你看刚才说完这个窦唯哈，有的人特别爱，有的人特别就是不喜欢，听不懂哈。这不就来了一位朋友哈，不，他说了不太懂窦唯，那么多人把最爱不是《黑梦》这张专辑奉为神作，但是他呢自己却说这是自己最不喜欢的一张啊。那么根据他这个言论，我们倒推一下哈，我觉得个人理解的话，他之所以这么说，估计就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音乐呢就应该是纯音乐，语言呢应该完全交还给语言，所以说你看后来他出的歌几乎就没有什么声音了。好吧，我们来换一个人。现在呢如果说提到张艾嘉，大部分人会想到的几个角色就是导演呐、演员呐这一类标签，但实际上呢张艾嘉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尽管他现在已经多年不发专辑，但是在92年发行的一张概念专辑《爱的代价》让人们至今无法忘记他的歌手身份。这个专辑呢也是很有意思，张艾嘉呢既是诉说者又是演唱者，每一首歌之间呢都有一段念白，每个念白都是一个故事，和前后歌曲呢没啥关系，但甭管是念白还是歌，主题都是围绕爱情展开的。 的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爱的代价来自张艾嘉。那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那么稍后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 中山公园春花季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陶发音乐节欢迎您。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 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中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恰似上坡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比烟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到多云，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将有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骤降，请及时关注降水和降温，合理安排出行和穿衣。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十一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陪伴各位，这里是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在今天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的概念唱片。欢迎大家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也欢迎各位把自己的翻唱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没准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就会把您的歌声放给所有的朋友听了。现在呢很多文艺青年都说哈，哎呀自己喜欢三毛，但是呢三毛的作品不知道这些文艺青年又了解多少呢。不爱看书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概念专辑回声啊，这是呢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 CD 唱片，发行在1985年。专辑呢是演唱专辑的歌手呢也是非常有分量，是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担任演唱者。这张专辑当中的11首歌词呢都是由三毛撰写，以这样的音乐的形式再现了三毛的可以说是半生的故事。其实呢它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把文学作品改编成流行歌曲的这么一种形式。最开始呢其实三毛只是写了一堆的歌词啊，写了一大堆，你想写作嘛，对于他来说不是个事儿哈。他呢希望能够通过唱片公司来出版，那么那些歌词呢文艺气息非常浓厚，语言呢不太适合唱出来。后来呢齐豫就给他一建议，说呢你啊别这么写，你写一些自己的故事。哎，三毛就听了，于是这才有了这一张自传式的概念专辑，叫做回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来自齐豫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叫做梦田。 每个人心里面一片天， 心里的牧田。 广仔说哈，有人说张国荣的很多张专辑都有不同的概念，每一张专辑呢都把自己带到了一个新的境地。他说我想了想听过的概念专辑有陈奕迅的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还有卢晓音的天眼论，还有张景轩的 Murph。孟田来自齐豫和潘越云共同的演唱，歌坛当中呢有很多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歌曲，但是呢整张专辑都根据文学作品制作的这样的专辑呢其实并不多。在2001年黄磊发行了专辑等等等等，这张专辑呢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作为起点，精选了十篇当代经典作品作为歌曲的灵感之源，然后呢再用音乐的形式来重新诠释这些作品。比如说橘子红了，它的灵感就来源于齐军的同名小说橘子红了。蝴蝶结的灵感呢则是老舍的骆驼祥子，背影的灵感呢则是来自朱自清的同名散文背影。那再别再别康桥的灵感就是来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黄磊这张专辑等等等等当中的第一首歌，名字叫做橘子红了。 别将我去猜。 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啊醒啊问啊闷啊，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 可能就说曾经的黄磊满足了人们对于文艺青年的所有想象。大学时期呢，他是女生们心中的高冷王子，喜欢他第一张专辑《我想我是海》，封面上的他在岩石上赤脚而坐，遥望远方，犹如歌中所唱，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如今呢，从黄老师到黄小厨，从好丈夫到好爸爸，黄磊不断的转型，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变成了男神。 望着你，我却不敢开口，我没勇气要求。这忧啊，这愁啊，这爱啊，这债啊，混在我脑海，一瞬间承载。悲呐喜呐，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 小七阿金也说终于有时间好好听歌了。晶晶说婉转如水，温润如玉，回家路上听节目真的很暖心嘞。很多专辑呢都是在发行之后才被人们所赏识的哈，比如说在1991年林忆莲发行的概念专辑《野花》，那么这张专辑呢大部分歌曲都和花儿有关，每一首歌呢都将花儿和都市人的爱情观进行对应，在编曲和歌词的创作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心。但是呢据说刚刚发售的时候并没有受到太多追捧，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被公认为这是他认为的即使放在国际流行乐唱片架上也绝不失礼的本地唱片。我特想知道这句话是哪个乐评人写的哈。后来呢这张专辑也被评为了我国香港乐坛最佳概念大碟之一。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林忆莲的这张概念专辑当中一首歌曲，叫做《野花》。日出日落说我买过黑梦的原版磁带，感觉很好，每首歌之间呢好像都是不间断的，一气儿呵成，听起来特爽。不过呢这样做专辑的实在是太少了。神经兮兮的小贝说 那时候初中家里离学校不太远，晚上10点钟下晚自习自己回家呢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父亲每天晚上都会准时出现在校门口，坐上父亲单车的后座，靠着父亲的后背，路很黑，月光很亮，风很大，心里很暖啊。这段留言其实很打动，但是这是哪一首歌给你带来的感觉呢？听起来怎么那么佛系呢？柏云说，潘越云和齐豫的合作真的是很惊艳，潘越云的声音是俗世的，而齐豫呢一下又把人带到了远方。多多说喜欢黄磊，在年轻的时候可以留着长发忧郁的唱我想我是海，多年之后呢发福啦，带着孩子但是呢依旧文艺，只不过呢是多了人间烟火的气息，获得顺其自然毫不在意岁月的痕迹，多好啊。其实我觉得你是不是想说他现在换了一种方式继续来征服你的心是吗？贝贝说，当年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正在读路桥的未央歌，也是专辑中你知道我爱你的灵感，但是呢已经有10多年没有再读了，前几个月翻开的时候呢还发现自己在书中加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没有署名是写给谁的，所以说已经彻底忘了要写给谁。你知道我听到第一感觉什么吗？没准是写给未来的自己呢。野花来自林忆莲的演绎。很多歌手呢我们都知道哈，出过翻唱专辑，但是呢能把翻唱专辑做成概念专辑的不多。歌手张杰呢在2012年发行了自己的第9张唱片，也是第1张翻唱专辑，名呢有点长，叫那些和我们打过招呼的爱情。在选歌的时候呢，张杰就对主题进行了一个限定，首先呢这些歌的内容一定要跟爱情有关，这个其实是基础哈，治愈系情歌那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这些歌的原唱一定要是女歌手。为啥呢？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呢我们就来听歌好了，一起来分享来自张杰的翻唱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想着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一段感情就此结束，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真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多么痛的领 甲乙丙丁不是我，他说嘿嘿来打卡，终于等到张杰，不知道今天会放的哪首歌曲呢，很期待，很喜欢我的老乡老家吧，应该是四川。张杰曾经说过，突破自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他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确实很努力，从质疑到认可，经过14年的努力，他成为了当今华语乐坛最有影响力的男歌手之一，所以说磨难是最好的礼物。 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爱一段感情就此结束，爱一颗心眼看要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 领悟来自张杰的翻唱。瑞说之前林琳在上海开演唱会，好多歌迷呢都要求他唱野花，本来呢不在演唱歌单当中，所以说他就清唱了一小段，非常的惊艳，还清唱了前尘，真的是张口就来啊。在2012年的时候呢，杨千嬅发行了他结婚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名字叫做《火鸟》。专辑呢以鸟类为主题，八首歌中的五首呢都是直接以鸟的名字为名，除了同名主打歌《火鸟》之外，剩下四首分别都是《白天鹅》《知更》《孔雀》和《金丝雀》。创作者们利用不同鸟类的习性比喻了不同的人生轨迹哈。那么剩下的三首歌呢，虽然说没有直接以鸟为名，但是呢在歌词当中也加入了鸟类元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杨千嬅的这张概念专辑《火鸟》当中的同名专辑，叫做《火鸟》。 扫去记忆里的红毛，蒸发的薄雾，放弃跳不了那场圆舞，遗忘是过程没坏与好，过去给抛进用暗的心灰飞了，浮尘没带来天动地摇，近镜的一切化为长镜闭目，然后微笑，从头细数什么蛛丝，心境每秒在注释生命，密云外还有天空，眼泪哪可遮掩眼睛，没有光末路凭目光照明，火花擦碎后更加丰盛，天或近才会记得不死管理，你也痛醒清重症。 迎着朝阳在路上说，概念唱片喜欢就是喜欢，不需要理由，陶醉中赞。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一个陪伴收听。稍后呢，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晚上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为大家今天带来的是侏罗纪公园的第三部。如果说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晚十点钟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87.6。 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床前无明灯，提示每日重新做人。我不变，怎改变一个人？如像火苗在红炉内发，反在悬崖上约下，才可再生。从头细数命运有什么注释，心境每秒在注释生命。密云层蒙蔽给沾湿的眼睛，认定雨天走不到四，没有过半路凭目光照明，火花擦碎后更加丰盛。天国人才会记得不死本领，谁曾忘掉这种性。今天火鸟在红路飞舞，在悬崖上看云里有星。 春风惹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世平，怎么是你？ 你自然想不到，世平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了，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嫁妆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